电话啦。许婆婆你好。 系啊，你好，我想问赵博士啊， 系啊，点啊？ 黑芝麻点样？黑芝麻酱点样整噶？ 黑芝麻酱啊，如果你要自己整咧，咁啊要用个搅拌机咯，有几种做法嘅吓。而家有一啲搅拌机系干磨噶，可以自己磨啦。咁你系如果你真系仲要系食得好健康嘅咧，咁我会买啲芝麻嚟到将佢吹咗牙先，即系浸过水啊咁样，然后就即系去再打啦。咁啊打出嚟个系噶啦。 就唔使再加乜嘢沟乜嘢油沟乜嘢乜嘢 噶啦，可以唔使嘅。有啲人就沟好多嘢嘅，咁你自己中意嘅口味嘅啫， 中意咪沟下咯， 系咯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唔该晒你啊， 唔该，多谢你嘅电话。